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在我们的现场邀请来了一位新朋友。看到他，我会放这首音乐是就是 Air 的作品，是一个法国电子乐团。我在想，我29岁的时候在听些什么音乐？那时候就每天都，那时候还要每天都到电台来做早上的节目，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每天都坐捷运戴着耳机听的，就是那时候下班时候听的就是 Air。好，那时候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然后有时候是下雨的，然后人群非常拥挤。记得你，我说其实你还没到30岁，你记得你30岁之前都在做些什么吗？听些什么音乐呢？欢迎声音纺织机的新小友黄国瑞 ，Hello， 你好。 Hello， 王小姐 ，Hello。 国瑞是其实也认识蛮久了。只是这是第一次邀请你来电台， 对，变了。 他就说，其实我是最紧张的一个猫。我说他完全看不出来紧张，他就是笑嘻嘻的， 非常紧张。 国瑞在我们在你刚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你知道吗？嗯，好， 这都会收进去啊？ 这不是收进去，我们是现场节目啊。 各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麦克风，所以如果有其他声音被收进去的话，抱歉。 真的很 shock。国瑞是我在积木以上认识的新朋友，是萧亚全导演的电影公司，然后跟影片制作公司。刚开始看到国瑞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悠闲优雅的年轻人，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 优雅这个字在我们这个公司或者甚至在这一行业似乎是比较像脏话的一个字眼。 哦、可恶，我常常被他那我常被他骂脏话过分哦。然后有一次你拿你的作品给我看，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短片吧，因为就是你说一个是你为坂本龙一的一个真剑的活动拍的， 哦，那一支， 那是什么活动？ 它是一个，就是坂本龙一在去年还是前年，他出了那个新专辑，就是那个 Essay， 然后他跟阿比查邦就办了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他规定说你要用我这个新专辑的音乐，那你影像就随便放，这样子，就是这么一个自由的比赛。 真剑， 对。我那时候刚好就去了欧洲一趟，所以我就随便拍了一些东西，然后剪成了一支影片，还蛮有趣的， 非常精彩。然后就是只是透过动态的一些剪辑，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只是画面跟画面的重叠蒙太奇，却好像就有深意在里头。然后另外一则是你去兰屿，也是去旅行的时候拍的。 对，那也是我去旅行。那但是我那一次比较有一点企图，就是我在去之前看到的那个关于兰屿的一些报道，或者文章，他说兰屿的精神疾病的比例非常高，那我就去看了，就稍微研究了一下到底为什么。那我发现是因为现代社会太突然的进入他这个小岛，所以我把它简单的总结了一个结论，就是货币世界的入侵。嗯哼，所以我那支片比较在讲这件事情。 了解。 对 对，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粉专上面有贴连结，就是直接点上去就可以看到国瑞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谢谢。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Young Director 黄国瑞，他的音乐研究室，他来放一些他喜欢的音乐给我们听。 就说就在想说我三十岁之前在听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类似像这种，然后还有另外是可能跟别人想象我的形象不太一样，我就在听那个我最喜欢的一张就是原声带，就是当时有个德国导演拍的罗拉快跑的配乐，然后全部都是电子乐，全部都 techno， 然后每天就戴着耳机叫自己要有勇气往前，然后就是希望自己像个那个罗拉快跑里面女主角一样。然后我不晓得像国瑞，你的音乐是否也跟你的生活密切相关呢？ 我没有那么的那个光明前进。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我想到我最早就是我今天准备的歌，在我生命当中最早的一个时间轴的上面的点是国中二年级的500的歌。等一下可以听。 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听500，还是你觉得先听一下你说比较轻松的法文歌？ 我们先听比较轻松好了，我们不要把先不要把观众吓跑。 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曲名是什么吧。 这首叫做 One Do This， 哎，不是不是 La Femme La Pop Blue。深谙法语的朋友请见谅，我念的一定是错的。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Une femme à la peau bleue, une femme à la peau bleue. Je suis rentrée tard, elle m'a suivie. Je crois plus au hasard depuis cette nuit. Je connais pas son nom, ni même son adresse. Je me souviens au fond que de sa tendresse. J'ai pris un dernier verre et puis une cigarette.Une femme à la peau bleue. 试着念这首歌的名字是法文，但是我不会法文，他法文写也不好。不过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然后国瑞说他想做点解释。你说这首歌的 MV 非常棒。 对，我很喜欢他的 MV， 他的 MV 的颜色跟那个影像风格非常强烈。比如说这首歌叫做La Femme La Peau Bleue， 就是有蓝皮肤的女人。那他这支 MV 就是一个涂满蓝色的一个女性。然后跟不同的就很对比的一些男性啊做剪接，他的歌非常情欲，就是你可以看出女性这个性别的一些愤怒或者是一些情欲的解放的这些情绪在他的歌里面。这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歌手叫做 Vendredi sur mer，叫星期五在海上。 它就叫星期五在海上。 对，它我用 Google 翻译是这样子。 好名字。那再来一首他的作品吧，上面这首歌。同样是这位。 La Vendredi sur mer，他的 L'amour avec toi 是什么意思啊？ Love with you，但是他的歌词不太一样，可以听看看。 Il faut que je t'avoue, je ne pouvais imaginer que c'est ton amour qui viendrait me manquer. Il y a des messages qu'on ne peut s'avouer qu'après des virages, des voix tourmentées. On était jeunes, c'est vrai, et sans doute un peu trop.Il y a des périodes où là je fais défaut. J'ai besoin de revivre les sensations passées, la page de ce livre où l'on s'est arrêté. Je veux faire l'amour sur cette plage au vent salé, et comme au premier jour, nos corps entrelacés.Ici, le cri de la nuit à l'abri des aurores me chantait l'insomnie pour oublier ton corps. Je te promets maintenant que ce sera, crois-moi, le pire des moments. Si c'est pas avec toi, j'ai jamais connu ça. Je l'imagine seulement faire l'amour avec toi.Sans espoir, de l'amour y en a pas. Je l'ai compris trop tard. Le temps d'une note, je t'écris simplement que c'est toi qui pilote le long des sentiments. Il faut que je t'avoue, je ne pouvais imaginerC'est ton amour qui viendrait me manquer. Il y a des messages qu'on ne peut s'avouer qu'après des virages, des voix tourmentées. On était jeunes, c'est vrai, et sans doute un peu trop. Il y a des périodes où là je fais défaut. J'ai besoin de revivre les sensations passées. Impossible de courir à jamais les marées.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声音纺织机的小友新友王浩国瑞带来的选曲，然后这两首都是同一个女歌手演唱的。你还是想解释一下对不对？ 没有，我放弃了。我觉得好，反正刚刚呢就是你听到的就是一个在星期天下午舒适的听了一段用法文来讲的一些吟声会语。那碍于我还是非常尊重那个广播的分级制度，所以我们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好，那如果懂法文大家就知道他在唱些什么。然后不过从音乐上来讲的话呢，是轻快的有点电子舞曲的节奏。然后下面一首呢，下面就是也是你要介绍一个，我初听还真的，因为他音乐真的有点法国然后或拉丁的风格或者西班牙的风格，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美国的音乐人。 对，他是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美国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哎，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 真的耶。 他做这些曲子的时候只有十八十九岁。那他叫做库克，跟刚刚的比起来是一个非常纯情的小宅男。 小宅男，库克听一看啦。 就是都自己弹吉他，然后 对， 嗯， 对， 所有的乐器都自己来的那种。 对，它糅合了非常多的曲风哈，包括迷幻啦、嘻哈啦，或者甚至是爵士。你可以常常听到他的歌，最后就会加入法国号或小号， 就他自己也是他自己吹， 也是他自己吹， 嗯， 非常厉害的一个小朋友。 你说才几岁啊？ 18、19岁。他做这些音乐的时候，那现在是20岁、嗯，就是这两年的歌。 觉得好像真的就有一些小天才开始要出现了。 对啊，所以你刚刚说什么29岁，我就、也没有很年轻嘛。 对，我有想到这个语病，你知道有一种理论叫做相对论，就是互相比觉得彼此很年轻。下面这个也是酷口的。 对，下一首就是用西班牙语创作的，他会用西班牙语或英文， 嗯， 都有， 嗯， 但内容是非常纯情的，就是比如说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或要不要跟我结婚啊，我好爱你等等的、嗯、跟刚刚比起来是非常纯情的一个小男孩，很可爱、 嗯、好啊。然后我们听完这首之后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国会要带我们进入他记忆的深层世界的音乐记忆。马上回来哦。Favorita, ay, cómo me enamoré tan pesadamente. Tenía mil kilos rompiendo espina, pero no importa si estás presente. Unos cambios tomaron lugar en mi vida.Siento sonriente entraste sin advertirme Pero no importa ya Tenemos nuevas historias que contar Amanecimos bien contentos Ahora vamos a dormirnos sin dudar Cuando veo esos ojos Es donde quiero vivir quiero morir. Mi canción de amor ahorita, cuando me dices te amo, quiero ver esa sonrisa épica al amanecer. Profundo como el mar, es el hoyo de mi corazón. Manos está llenarme con pura alegría. Yo jamás iba a pensar que mi existencia podría traer más. Yo nunca vi lo bueno de mi vida hasta que me enseñaste a volar. Siempre veía a los contentos y más que nada a los enamorados. Jamás pensé que un día me harías uno de ellos. Y ahora estamos aquí, tú y yo en la luna. Espero que todos algún día tengan mi fortuna. Cuando veo esos ojos, ahí es donde quiero vivir. Si me besan esos labios, ahí sí quiero morir. Mi canción de amor.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先来听伍佰的这首《夏夜晚风》。哦，这是我的选曲，这不是国瑞的选曲，先放来听听看。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心头，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散着雨泼，随着你的呼吸移动，你说你想入梦，我的被窝有你的梦，将你轻轻捧起，让你在我耳边细语，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这是伍佰的夏夜晚风，这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哎，那就没有那个间奏，就是噔噔噔噔噔， 这是在他的录音专辑 啊，好听哎，我好喜欢这个间奏。然后下面就是因为就是要呼应，等一下国瑞要放的这首，也是伍佰作品《突然的自我》。嗯，你很喜欢伍佰吗？ 我非常喜欢，我们可以在接下来一个半小时都放伍佰。 真的吗？你说你从国中就开始一直听他？ 对。那时候他啊，这首歌接下来这首《突然的自我》刚好就是我算是我非常早期刚认识他的接触的歌，然后那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爱这首歌，直到现在。 我几乎每天都会听吧。 哎，真的。 对，但是这首歌在台湾比较少人听，就算是伍佰的歌迷可能也没太听这首歌，反而是中国那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红。 嗯， 我上次去中国跟人家去唱卡拉 OK， 然后他们一点伍佰，第一首就是点这个。 哦， 我就说哇，真是资深歌迷吗？ 会听到感觉在台湾比较冷僻的他的曲目，对不对？ 对，结果在那边第一次就。 然后伍佰就是我发现好好玩哦，就是身边有不少是伍佰的歌迷耶，像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动画导演猕猴，他也是超爱伍佰。对啊，每次也是去 KTV 一定就是 哇，非常。 然后我们也很荣幸，因为伍佰大哥，哇，我这样讲太装小，伍佰他就是也有来过声音纺织机，然后我知道他有时候会听到我们节目，所以你可以跟他挥手， 伍佰我在这里。 你谁啊？好，黄国瑞，哎，有机会可以找国瑞合作啊！国瑞拍片真的很厉害，这是那个夏美女那个女主持，我在说 夏美大人， 夏美大人，我本人认证的。好，下面这首《突然自我》，你就说这是你会一直听， 对，这首歌特别的是他，其实他很多歌都这样啦，这首歌不是他写来给自己唱的，这首歌是他跟徐克一起写，然后写给黄小琥的，因为当时候徐克监制了一部片子，所以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是从他的歌很多都是，尤其是情歌哈，都是两个人，但是他描述的都是一个人的状态，然后那个人的状态大部分都是离开的那一个。也就是他自己，但是这首歌他写给黄小琥，不是写给他，写给他唱，所以他用的视角是一个比较留下的人的视角，对，跟他其他的情歌很不一样， 就是他以前在其他的情歌里面他都是那个帅气的离开的那个， 对，离开或者是期待离开或者非常想离开，这种状态， 哦，有点心理分析的感觉，我们听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朝阳起又落，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 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待从头？ 是伍佰的《突然的自我》，然后这是国瑞超爱的一首曲子，然后你说这是在大陆很红， 对， 但在台湾比较没有这么有知名度。 对， 嗯，你刚刚有分析了他的视角，就是写歌的常常有的主观视角是比较就是我要离开的，我就是要离开的那个，可是这个反而就是因为他是写给黄小琥， 对对，所以他就变成是在他很多歌都是写给，比如说他是他歌曲中的这个男女的这个意思非常重，就是男生就是离开要去离乡背井打拼的那一位，那女性就是留守在原本的故乡的这一位，那他这首歌是比较是留下来的那一位， 嗯， 就是他说我会将你的那个豪情放在心头嘛，然后之后我再自己品尝这些，品尝你的一切， 嗯， 那我知道你不在我身边这样。 嗯哼哼，然后下面这首伍佰也是你有了一个对他这首歌的一个小小的分析，这首歌叫《翅膀》。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从国中开始就听那个伍佰跟陈升，两个我都会听，那他们做了非常多的情歌，那我后来发现总结了一下，他们大部分的情歌可以追溯的话，就好像可以被还原成这两首歌，那这两首歌都是描述一种飞行的状态，或者是对飞行的渴望。那伍佰的这首叫做《翅膀》，然后陈升的这首叫做《风筝》。我觉得他们好像某个程度上可以，就是他们一个情歌的一个结论吧。 嗯嗯嗯。那你为什么会国中时候就爱上他这个？ 我不知道，我上次那时候听到《突然的自我》，我就想啊，对，人生就是这样子，什么都可以。就看看太阳，看夕阳，这样朝阳起又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嗯， 就是随风而去。 所以你的等于是青少年时期也是一个比较思考很比较复杂的一个孩子，是这样子。 谢谢你非常那个公正 的评论。好，我们来听这首《翅膀》，就是来听一看，这、就是来自他的比较早期的专辑。 浪，我想一个人流 是伍佰的《翅膀》，这首歌也是，国瑞说是比较算，如果是讲以前卡带的话，什么 B 面地第二条的那种，比较不是这么多人都听过，可是却是你很喜欢的一首。 我很喜欢这首歌，他的歌你很多会发现他对飞翔的那个渴望，他非常多歌是在飞行，说的关于飞行啊，飞行在夜晚里面，飞行在空中，或者是。我要带你去飞行到比较更危险的一个地方等等的。 嗯， 那这首歌是我觉得他大概就是他在情歌上面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渴望飞翔，而且我是要翅膀， 嗯， 我希望飞得越远越好。那那你怎么办呢？留下来那人怎么办呢？嗯，你想来你就抓紧我的肩膀，不要，他说如果你要和我飞翔就不要离开我的肩膀，我因为我想一个人流浪。他就你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 好讨厌。没有，就是很男子气概的那种， 嗯， 那种有点男子汉的感觉。 嗯，是，对。 然后，那没有，我跟国瑞，我们昨天在确认音乐的时候，我们又 line 就发现我们两个都竟然都买了伍佰的贴图。我觉得贴图还蛮不错的， 对， 做的还蛮用心的。 对，而且他出了两款，我发现我们两款都有买。 真的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歌词，还有真的很好用在那个对答里面，譬如。好，不要再譬如了，反正大家可以去找。下面是陈升，然后这也是跟飞行有关的。可是你说这个里面的感觉或价值都就跟伍佰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都有飞行的念头，但是伍佰说他想要的是翅膀。嗯、那陈升他把自己的比喻作为一个是风筝。 嗯， 对， 风筝就是有一个线还拉着。 对他，对他的。他也想飞，但是他说呢，他会把风筝的线交到你手中。他说他不会飞得太远。 嗯， 他说我是贪玩又自由的风筝，但是我很怕你会担心，所以我把线给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回来，你拉线我就会被拉回来了。 嗯， 他跟伍佰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我来听看。 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先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翔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一天迷失风筝，要如何回到你身边？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会在乌云来时轻轻滑落在你怀中。 听到是陈升的风筝，然后根据国瑞的分析，伍佰跟陈升不同就在风筝是有一条线拉直的，可是伍佰总是想任性飞就飞。 对， 因为不同的创作者的表现在他们的音乐里面。然后我刚刚就问国瑞说，那感觉上你会从国中就听伍佰陈升这样的小孩是会孤单吗？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还好？ 不知道呢。 干嘛害羞了？但是其实伍佰陈升一直都还蛮 pop 的，就是他们一直都是算是主流音乐里面非常被喜爱的，所以应该还好吧。同好还是蛮多的。 对啊，应该对。对啦，当伍佰的歌迷不会孤单， 不会孤单， 没错。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黄国瑞，然后他是一位 新生代的导演，我有说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网站看我转贴的他短片连接，我真的非常推荐，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两部他的作品。 谢谢。 嗯，然后我说还真有点阿比查邦风格，可是那好，反正大家看就知道了。嗯，就是用音乐跟影像的这蒙太奇可以传递很多想法。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听国瑞他为我们推荐他喜欢的一些电影音乐的配乐。马上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年轻的导演黄国瑞，虽然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年轻，29岁，但是相对来说，就是以他作品的成熟度来讲，国瑞刚刚放了一些他喜欢的音乐，从国中时候就喜欢的伍佰，还有陈升，在之前还有一些听的一些不同，也许年轻世代的作品，下面我们要放的是电影配乐，但在此之前我们俩就都突然想到，因为国瑞最近跟萧亚全导演会有一场讲座活动 啊。对， 嗯，我们要讲一下，因为这一系列讲座叫美学，其实我们都有关系，是在华山，然后这次的讲座时间是在5月17号礼拜五晚上7点钟，在华山的拱厅，那个是个二楼，我觉得那边气氛蛮好的， 没去过， 很像个洞穴，然后就是因为大家有点环形剧场的感觉，然后因为华山对，然后在这次你跟萧亚全导演，你们要谈的是什么？叫做当导演走进电影院， 对，我们想谈一些可能一般的电影观众他可能会对自己对电影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当导演是怎么看电影的，就是那我们需要像导演或者是这个产业的人一样的角度，或是有他们的这些基础去看电影吗？那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必要的吗？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其实这是蛮吊诡或是值得探索，因为那个对。 比如说一部电影的艺术成就，它到底对一般观众有没有意义？它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创作，还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供娱乐的一个产品？ 嗯，就是我觉得电影或是美术或者音乐其实都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你的这个作品你是为了什么而做的？如果你很提早就探寻到市场的胃口，或者说你天生就是市场胃口的人， 对， 你是不是比较幸运？ 对，就是从人类一路走来，从雕塑，从绘画，然后到音乐，再到电影，就是这些创作跟娱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嗯， 就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 嗯嗯。然后这场讲座，当导演走进电影院，讲者是夏有全导演跟黄国瑞，在这是在5月17号晚上7点，这是免费入场的，地点在华山的拱厅，中山馆的拱厅。也希望大家，因为就是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两个人，哇，我觉得夏有全是很会说了。国瑞也不错，今天经过国瑞的想法，我觉得也都很深刻，又发出一个声音。好，我们先来听你下面要放的就是电影配乐了。 对， 这对于你的创作，我觉得一定也是常常会让你激发很多想象力的。要讲一下这个 Philip Glass。 对，接下来会有几首歌，那有配乐的，也有选曲的，就是在电影里面，有时候导演会剧组会找专门的人来配乐，那也有可能是剧组去找了一些歌来帮电影配上这个曲子。那第一个是 Philip Glass， Philip Glass 就是一个音乐家，那你从他的音乐中可以听到他有着非常那种古典音乐学院派的那些扎实的训练， 嗯， 但是他到了电影里头又是一种就产生了一种蛮特别的变化。他就是那个刚刚跟光夏姐聊的极限主义， 对对 ，minimalism， 对 的这个， 对他的 发明者之一， 他的音乐你可以常听到，大概就是几个音符或者构成某一段旋律，然后这段旋律就不断的重复在这个电影里面。那这部电影是叫做 Koyaanisqatsi， 它不是英文，也不是俄文，它是一个美国的原住民族的语言，叫做霍皮语。那为什么？导演要用这个，导演是、那个、 什么霍皮语？ 霍皮族的语言， 霍皮奥族的语言。 对，他有一个原住民族叫做霍皮族。 嗯， 那这导演是 Godfrey Reggio， 葛佛瑞雷吉欧。那他拍了，他这个系列拍了三部，非常的特别。他好像用了，比如说一个，他好像用了三种不同焦段的镜头跟滤镜拍了三部片。 嗯， 那都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走到今天他做的一些检视跟检讨。那第一部就是这一部 Koyaanisqatsi， 他找了 Philip Glass 来做配乐，那他的这个配乐就充斥了整部片。特别的是这部片是没有对白的， 嗯，完全很像记录的形式。 对，这是一个还蛮在当年蛮实验的，这个是1983年的作品。 嗯， 对，那哦，可以听听看哦，这个开头的曲子这一首，非常震撼的一个开头，整部片没有对白，甚至原本导演好像据说他没有打算要取片名，但最后还是取了，但是他还是很叛逆的取了一个没什么人知道的一个语言的片名。 有这个片真的，我在高中时候，那时候就有听，因为大人也有在看，就是我爸跟他那些朋友，他们那时候很早，那时候还是录影带的时候，就开始就模模糊糊的画面，可是应该那时候都不是正版的吧，然后音乐就很震撼，然后那些影像的跳接或对，就像国瑞讲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找来看一遍。我们来听一下菲利普格拉斯写的音乐。 Scotty. 这是菲利普·格拉斯为电影所写的音乐，这个电影叫做比较像是我觉得是有点像这记录实验片，叫做 Koya Niskaji、 啊、它有中文片名，我刚刚忘了讲，叫做失衡的生活、嗯、就他最后有解释说他这个片名叫做什么，在片子的最后他说这个是霍皮语，那这个意思是一种疯狂的混乱的或是陷入一种失去平衡的生活。刚刚那个片，刚刚那个歌曲里面一直在重复的就是 Koya Niskaji。 嗯嗯， 那这个片子，这首音乐是在片子一开始，一开始节奏非常缓慢，从美国那个犹他州的一个壁画，大概是西元前7000年那种原住民画在那个大峡谷上面的壁画开始，一开始节奏非常缓慢，然后到中间就开始有那个采集原油，然后工业城市发展出来，然后爆发，然后片子的节奏突然变得非常的好像快转的10倍快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 嗯， 然后最后又再回归平静， 嗯哼，嗯，就等于是从原始的这个社会到我们认为的工业文明，但是它带来的所有的这些变化。然后印象好深的有些镜头，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些，还有在比如工厂里面的重复制造的产品，或是办公大楼里面的那些灯光，都是人跟人好像都没有，已经没有区别了。 是， 嗯， 对。 下面这个也是 Philip Glass 写的，也是同样一个导演的片子吗？还是？ 不是，接下来这一部片是2003年的一支纪录片，还曾经得了当年的奥斯卡纪录片奖。是 Errol Morris 导演拍的一个叫做The Fog of War 战争迷雾这部片，那也是 Philip Glass 做配乐。 嗯嗯嗯，对啊，他的配乐风格真的是已经算是很经典了。嗯， 这部纪录片他是访问那个在美国古巴飞弹危机就冷战时期跟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叫做 Robert McNamara 那个麦纳马拉。 嗯， 他是越战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判断的决策者，好，他就是访问他，然后访问说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做的一些这些判断的，你的依据是什么，这些关于战争的这些事情好在这部片当中被揭示出来。 所以我们来听音乐吗？还是有你什么要补充的？ 没关系，先听音乐好了。 好，听听看吧。 是 Philip Glass， 为一部影片叫做你说叫《战争迷雾》写的 对 插曲， 对，一部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那为什么叫这个片名？就是它片中你会看到说，在冷战时期，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判断跟决策？他们好像看起来都很理性，每一个理性，它背后都有一个很理性的判断，但最后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么的荒谬？就是这些战争，这些死亡、伤亡这些等等的。那他说这些就是 fog of war， 就是战争这件事情其实是太复杂了，它是一团迷雾，就是每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去看到全貌，他没有办法，因为战争的里头的一切的变数，一切变数一切细节都超越人类人的所能理解，跟人类可以判断的，人类可以判断 的那个范围，所以他说这个就是 一团雾。 我觉得我们就算很多时刻想要避免所谓人类的这种命运，但是你总知道 这很有趣， 有时候是 就是你看完你会说哇，怎么会这样子？最后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子的？他访问那个国防部长麦纳马拉，他在讲述这个古巴飞弹危机，甚至后来的越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子？原来这些决策都是在很 仓促的， 很仓促，资讯量非常少，或者是任何的各种误判，或者是冷血等等的这些，就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苏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美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莫名其妙就把事情这样堆积堆积堆积，变成演变成这样子。那上一部片那个《失衡生活》也是，就是他好像带你往回到那个好几万年前人类的文明的发展，然后一路走走走走到了工厂里面的输送带，然后你就会想说哇，我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我们人类怎么会这样子。Philip Glass 说他觉得音乐电影配乐最好的就是从剧本的阶段就跟导演开始一起写，他觉得这样子才是有机的，就是你服务影像服务音乐，那音乐也服务影像，它稍微有一点距离，观众反而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解释的方式。那这个变得好像有点观众参与了音乐的创作，他也是音乐的共同作者之一。他认为是这样。 国瑞刚刚讲话资讯量很大，害我沉思了一会儿。因为对吧，讲到电影配乐跟从剧本的阶段就跟导演一起。 纪录片就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没有纪录片咯。 没有，但我觉得很好玩，就也比如 Philip Glass 这样的音乐的风格，我们说 minimalism 也真的就是从六七零年代那个时候的。你想想看，如果几百年前，如果贝多芬他写这样的音乐，应该会被当时人说这是音乐吗？但是很巧妙的就是说，也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跟改变，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说它的重复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确就是在那个格子里面，常常会觉得是自己是在被重复，虽然我不想重复，可是我一直被这样重复着。 对， 所以这个音乐的风格跟类型，我们就能够理解它背后承载的更大的那个东西，不只是旋律而已，不只是什么节奏感啊，不只是这些东西而已。谢谢。我还要补充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可以吗？我也是还蛮，你知道，很享受这些每次的来宾带来的这些新的音乐，都觉得很有收获。下面这一首是也是我们都很喜欢导演，就是 Paolo Sorrentino。 他太厉害了。你要放的是他的 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他声名大噪，他在台湾声名大噪是2012年的《绝美之城》La Grande Plata 那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是我同时也很喜欢他之前的一部片叫做《The Consequence of Love》爱情的结果。那这个是他里面的一首插曲，他的选曲非常厉害哦。这个导演还是说他的， 我觉得他就是都选曲的。我相信他自己是对音乐听很多。然后像他另外我也很喜欢那个 Youth 就是年轻气盛， 对， 他里面有用选曲也有请作曲家， 对， David Lang 帮他创作那首歌嘛，歌剧， 对， 所以他自己的音乐的想法跟品味就是 听的很多，也很厉害， 没错。 然后包括他的电视剧集就是《年轻教宗》， 对， 那个也很好看。然后他的音乐也都用的， 对，他非常涉猎非常广，大概是从那个古典的到现代电子的或是流行的，他几乎都可以在他电影里面看得到。 我们就来听你说这是他早期的片子， 对， 这首歌叫 Hello。 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黄国瑞，是一个年轻的导演，然后今天带来很多我觉得精彩的音乐，特别是我们从这个小时开始介绍一些电影配乐作品。下面国瑞要放的这是王家卫使用的配乐。 对，这首歌是他2001年的时候 B&W 拍了一系列的广告短片，堪称是现在所谓的微电影的始祖之一，就是 B&W 的几支短片，然后他找了八个世界知名的导演，包含王家卫啦、李安啦、吴宇森啦、盖瑞奇等等的，然后找了一个主角叫做 Cliff Owen，主角都是 Cliff Owen， 然后还有很多的大明星一起客串，然后这在当时候蛮轰动的。那王家卫的这支片呢也非常好看，非常推荐喜欢王家卫的朋友去看这支片，那里面主题曲就是这一首 Unicornio， 这是西班牙文啊，就是独角兽。 然后我们就来听这个，说就是早年的短片，应该是微电影短片广告的，王家卫的作品使用的音乐。 Ayer se me perdió, pastando lo dejé y desapareció. Cualquier información bien la voy a pagar. Las flores que dejó no me han querido hablar.Unicornio azul ayer se me perdió. No sé si se me fue, no sé si se extravió, pero no tengo más que un unicornio azul. Si alguien sabe de él,Le ruego información, cien mil o un millón, yo pagaré. 歌曾经被用在王家卫拍的一个广告短片里面，然后 对 剧情说，你说男主角是克里夫·欧文， 对，当时候这系列短片叫《The Hire》，就是主角克里夫·欧文就是一个收钱，然后开着 B&W 到处出任务，可能是去讨债啦，或者是当保镖啦等等的。那王家卫这支他的身份是一个，就是他收了一个大明星的钱的这个大明星上了年纪，但。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老婆，但是他整天都担心他有外遇，所以他就花钱雇了这个 driver 去跟踪他的老婆。那这是他这个故事。这支片叫做 The Follow， 这系列的片。那这首歌就是在说 Unicornio 就是独角兽。那他歌词是说他有一只蓝色的独角兽，那他发现他不见了，他昨天不见了，他非常的担心跟非常的忧伤。他觉得他不知道他是走失了还是他不要他了，他愿意花任何的代价去换得他的消息，任何一点消息。 嗯，这是它里面的主题曲，非常美。 嗯嗯，好，有机会希望可以看到这个短片，也许网络上也还可以找得到。下面这是魏斯安德森，你要连放两首他的配乐，他的作品的配乐。嗯，要讲一下这个导演，可能很多人知道他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 对，他非常，他最近年非常有名的就是《布达佩斯饭店》。嗯，那《布达佩斯饭店》很棒的就是他的配乐，那这个配乐是那个 Alexander Desper， Alexander Desper。那个配乐作者是从他从那个超级狐狸先生，就是一个动画短片，不是动画长片， 长片，嗯， 对，开始合作的，那非常精彩。但是他更早年呢，他的片子大部分是由那个各种的老歌， 嗯， 就非常看得到导演的喜好，非常老歌去做选曲来配乐的。那这一首是 Bob Dylan 的 Wigwam。是来自他在这个中文片名叫《天才一族》，原名叫《The Royal Tenenbaums》。 哦，这片是不是他最早的一个片子？然后是很低成本的，是不是？我怎么好像听说过这个片子？ 没有，这是他第三部片。 哦哦哦， 应该算是蛮成本蛮高的。 好，那我知道哪去， 有非常多大明星。 好， 对对，那这部片他用了非常多的六七年代的歌手或乐团的音乐，比如说。The Velvet Underground 或者 Nicole 或者 Rolling Stone 或者 The Beatles 都他都用了。那这一首歌是来自 Bob Dylan 在他的算很冷门的一张专辑吧，1970年代那个自画像 Self Portrait 这张专辑的歌， 嗯， 那这张 Bob Dylan 这张专辑蛮特别的，就是以前 Bob Dylan 唱歌在这张专辑之前他有名的就是他很不羁的那个唱法， 嗯， 甚至一般人听起来是有点怪腔怪调的，一下念啊，一下嗓子好像又没那么好， 嗯， 结果到了这张专辑，就是 Self Portrait 这张专辑，突然他的歌声变得非常的优美， 嗯， 就变成一般人在唱歌的样子了，然后反而大家觉得说，嗯，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这不是你， 嗯嗯嗯， 你怎么会想要唱得非常那么优美，像在唱歌剧一样子， 嗯， 这样子，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嗯，你原本奇怪习惯了，别人觉得这个才是你，但是当你说不定当你要做自己的时候，别人就说没有，这不是你，他们来告诉你说这不是你， 嗯， 你原本那样子才是 你， 对， 但他又嫌弃你原本的样子。因为我去听 Bob Dylan 上次来台北的演唱会，我那时候听他唱跟听他吹口琴，我才知道他是在模仿口琴，欸，就是他的那个唱法，你听他吹口琴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就是他的音乐，嗯，他的 vocal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模仿口琴的那种感觉，一种有时候有点破破的，然后那个任意的转音，嗯，他是试图用他的嗓子去模仿那个乐器，这是我听的感觉。对啊，我们来听一看，就是你说这是 Bob Dylan 声音过于优美， 这首刚好没有他的声音，他只有啦啦啦啦啦。 OK OK， 然后这是也是在魏斯安德森的作品里面出现的。 真的，这个完全听不出来是 Bob Dylan， 好有趣哦。然后对，他好像 对你很少看到会有一个管乐队在这边吹的这么的精准的， 对， 让他伴奏， 嗯，然后他完全就是好像他要这样唱也是可以的，嗯，他只是选择， 反而别人不习惯， 对， 他里面还有学猫王的唱腔的歌，天哪。 嗯，这同样都是被导演威斯安德森用在他的电影插曲里面。下面这也是，这是哪一部电影呢？ 哦，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看过，这个是一支短片，嗯，大家可以也可以找来看，也是非常可爱的一支短片。是那个啊，男主角忘记名字了，也是常跟他合作的一位男主角，然后女主角是那个娜塔莉波曼。 嗯， 那这是发生在一个巴黎的饭店，叫做骑士饭店 Hotel Chevalier。 那他这是他2007年拍的一支短片，那就心血来潮拍了一支。那他是说这两个是一个分手一阵子的恋人，那两个人都非常的伤心，但是他们不小心在这个饭店重逢，那两个人就开始回顾，想说过去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嗯， 那这首歌是最后作为片尾的一首曲子，是 Peter Sarsgaard 的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应该也是他最有名的一首歌。 嗯嗯嗯， 对。 那你对威斯安德森的评论如何？ 嗯，我觉得有时候他还蛮有趣的，他有时候他拍，当他拍大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些大人做的事情这么的幼稚，这么像小朋友。 嗯， 但他拍小朋友的时候，这些小朋友都在做大人的事情， 很成熟， 都异常的成熟，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个导演。可以说他同时有着童心， 嗯， 但是他把这个童心带到了一个带到 成人世界的。 对对，那像上一部片那个天才一族，就是他就是讲了一群长大的小孩，还有一群变老的大人。 嗯， 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伤心的聚在一起？他们正在回顾过去，他们怎么成长的？他们成长中伴随了一些什么样的伤痛？他们成长的同时有了些什么样的代价？ 嗯， 他的作品常常都在讨论这些事情。 哦，你这样分析观点也很精彩，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曲子。 You talk like Marlene Dietrich, and you dance like Zizi Jarman. Your clothes are all made by Balmain, and there's diamonds and pearls in your hair. Oh yes there are. You live in a fancy apartment off the boulevard Saint-Michel, where you keep your Rolling Stones records and a friendOf Sacha Distel, oh yes you do. You go to the embassy parties, where you talk in Russian and Greek. Oh, and the young men who move in your circle, they hang on every word you speak, oh yes they do.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oh,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Oh,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Oh, I've seen all your qualifications that you got from the Sorbonne, and the painting that you stole from Picasso. Your loveliness, it goes on and on, oh yes it does. Oh, when you go on your summer vacationYou go to Juanipan with your carefully designed topless swimsuit. You get an even suntan on your back and on your legs. And when the snow falls, you're found in Saint Maurice, with the others of the jet set. And you sip your Napoleon brandy, but you never get your lips wet. No, you don't. But where do you go to buy love you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Oh,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Oh, well, you're in between 20 and 30. That's a very desirable age. And your body, well, it's firm and inviting. But you live on a glittering stage. Oh, yes, you do. And your name, it is heard in high places. You know the Aga Khan. He said you a racehorse for Christmas, and you keep it just for fun, for a laugh, ha ha ha. And they say that when you get married, it'll be to a millionaire. But they don't realize where you came from, and I wonder if they really care or give a damn.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Oh,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I remember the back streets of Naples, and two children begging in rags.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黄国瑞，国瑞他来声音访机是第一次，但我觉得今天带来的音乐跟主题都非常精彩， 谢谢， 所以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找国瑞来放些音乐，讲讲他的想法。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Wes Anderson， 然后之前讲到几位导演，然后下面这个就是阿比查邦，就我一开始说，觉得你的风格刚刚有点像，但是我说好，其实很不一样。然后因为阿比沙邦，我只有看过《波米叔叔》，然后那你自己喜欢他的作品吗？ 我是喜欢，对，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下面这是他的，也是他的电影插曲吗？ 这是他最新的一部片，叫做《华丽之墓》，2015年的片吧。那里面的音乐我记得没有，不然就是不多。但是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片尾的这一首曲子，他片尾就是一个，他这是一首关于一部关于梦的片，梦的电影。那你会看到这个片中的人物就是在梦或是在现实当中游走。那这部片的最后一幕就是一个主角瞪大的眼睛，好像就是他不想要沉睡，他在看着眼前的一切，然后这个片尾曲就出来。那这首曲子是韩国的一位资深的 DJ， 叫做 DJ Soulscape 的 Love is a Song。 这一部 听听看，但是我是发现他的那个点击次数，这首曲子点击次数只有3000人， 这么少。 感觉就是导演还有慧眼。好，来听听看。 就是这个韩国 DJ， 然后就曲叫 Love is a Song， 然后是导演阿比查邦用在他的电影里面，然后是今天国瑞特别选的最后一首歌。从这个历程下来，前面一些轻松的法文歌充满情欲感觉的，然后到你的舞摆，然后以及一些喜欢的电影音乐，我觉得很精彩，很精彩，真的非常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可以再跟听众说一个，这个国瑞跟萧亚全导演在5月17号周五晚上在华山的中山馆的拱厅有一个讲座，叫做当导演走进电影院。但是我们今天约这个节目之前完全忘记可以讲这个讲座，是不是并不是特别这个宣传角度，但只是说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再多跟这两位有趣的导演再聊聊他们的想法，再多认识啊认识电影的其他的面向。欢迎大家来参加。 谢谢大家，谢谢光夏姐。 好，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